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啊 ！HKPNut.com 好特別，我係蕭若元。 花生當飯食，我寧願聽人力講下笑啫。HKPNut.com， 我係探長。 生活態度就在這裡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用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破機會 判刑之後呢、很多人將今次梁天琦的判刑呢就同即係喺六七暴動俾人拉嗰時嗰啲人去做一個比較啦。咁當年即係當然就係話喂點解六七暴動嗰時啲人都係判兩年喎十八個月喎係啲低嘅刑期嚟喎。喂點解梁天琦呢單判特別重呢喂呢、這個問題大喎吓、啊、即係最簡單一樣嘢喺這個法官他的判詞裡面是沒有辦法清楚地解釋他為什麼量刑的起點是七年開始呢因為有七年這個即是這個量刑起點他才給得出六年這個實際判刑出來的那個問題就是七年怎麼來的呢原則上譬如你有相類似的案例啊在同一件案件被檢控的人士啊的案情啊因為這宗案不是暴動入面第一個判的人來的嘛之前有11個的嘛那但是那些人判就判多久呢即是那11個裡面每個人案情都不同即是當然有人潛逃添啦未講潛逃那個人那你那些人判多久呢最重的那個判4年9個月喂那為什麼梁天琦有一個咁重要的角色又或者案情上面佢同我有咩唔同呢你話佢襲警咁係咪之前判嘅人冇襲警先好緊要喎呢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話因為檢控佢嘅時候有一條叫煽惑暴動罪嗰條罪係唔入嘅。唔入咪即係點呢喂咁你基本上就係你唔可能將嗰即係嗰部分嘅案情係用返你而家判即係暴動呢個檢控擺返落去㗎嘛。你個法官竟然可以講咎由自取他选择参与这个运动而且是一个领导的角色。我真的即有少少叹为观止。为什么叹为观止呢即如果要讲领导这个运动那我想问下雨伞运动哪个领导呢即大家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当然吹鸡的你知哪几个人啦但问题就是当日在下角度被人拉的那些是不是领导者呢即是譬如不关我事都讲一下了是不是李永达是不是领导者呢即是当然又好衰不衰他好像做节目的时候讲过即是我1000%已经成为了正宫来的了。不是我错他的他自己讲的。即是好像是他带领的人冲出去下角度定金钟度。喂阿哥即是那日为什么人在度不是因为他老哥振臂一呼说那日啊几点钟要在现场是吗唔係一件事嚟㗎嘛有前因后果㗎嘛。因为冇记错係922呢就开始大专罢课维持咗一个礼拜然之后926呢 ,927 呢就差佬打学生跟住先爆发一单即係冲入公民广场嘅事件。因为啲人係留喺政总外面升门冲咗入去嘅人金钟先会咁多人因为我喺现场大家都知㗎。咁个问题係咁嗰日喺金鐘俾人拉嗰啲，俾何俊仁啊嗰啲咁樣樣，佢係咪領導呢個運動咧？咪講唔上喎、啊。咁但係，如果法官係可以，因為你係其中一個被懷疑，又或者你有行動，覺得自己係領導者一個咁嘅身份，去重判喺金鐘拉咗嘅人，喂，我覺得對佢哋好唔公平喎、啊。佢哋嘅光環唔會大得過戴耀廷喎，你問我，即係我即係我講嘅重點喺呢度喎， 即系当然，喂，你话因为戴耀廷喺呢件事上面做咗个领导运动，领导嘅作用，咁啱 ，yes。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佢主张嘅嘢，佢鼓吹嘅嘢，究竟系个乜嘢 in context 咧？即系点解要做好似咁嘅运动，要 D 咁多次，要投票，要搞咁多即系解说嘅动作，要巡回演讲咗咁多，要同咁多个政党合作，要写咁多嘅文，全部都系鼓吹非暴力噶。即系如果你话俾我听唔系，即系占中又好暴力噶咯，喂，讲唔通噶。即系如果，即系你唔能够话。点讲呢？大家都觉得今次判系重啦，但系至唔至于就系话，哦，暴动咧最重，即系好似汤渣嗰种讲法，暴动最重，暴动最重判十年嘅，而家都系六年啫，好少啫。即系你又唔好用呢一个程度去睇嘅，即系用翻彭定康嘅讲法就系、是，喂，嗰、那个条例根本就原本唔系管呢啲嘢，唔系管呢啲人，而家就系俾你我嚟检控一啲意见分子。佢哋做呢啲嘢嘅原因目的，第一就唔係为咗私利，第二就唔係为咗搞乱个社会，反为即係佢哋想做嘅嘢係彰显公义，即係起码喺佢嘅即係起码喺梁天琦嘅口供係咁样讲啦。一个问题就係、是、你一系法庭话俾我听你完全唔采纳佢嘅口供，完全唔相信佢係一个诚实可靠嘅人。咁你否定晒佢讲嘅嘢，咪你最啱问咁乜囉，係咪？咁问题就係佢有俾口供㗎嘛。佢对呢件事系有佢自己一套说法噶嘛，佢有自辩噶嘛。咁你既然系佢讲错咗说法出嚟，咁法庭都系话翻听佢信定唔信啦、啊？冇、啊。咁你判得咁重，你系咪用行动话俾人听？我唔认同梁天琦讲嘢。喂，咁你话俾我听，唔认同都唔认同边一部分先？因为你对案情有隐瞒，系咪先？因为你系隐瞒你自己嘅动机，系咪先？即系等于好多人质疑佢。本文前呢个根本就系一个乌里乜七，一个乱糟糟不知所，甚至乎系共谍间，即一个间谍嘅机器摆喺香港分散，即系所谓叫咩拆散民主派啊嗰啲。咁你可以入佢嘅组织，都唔能够入佢，系两样嘢嚟。即系你问我比较信边个，其实我比较信嗰个系黄台阳，其实大家都知嘅。咁问题就系话。梁天琦今日出咗个 status， 咁你咪睇佢咯。即系你话啊，系啊，你小心肥佬咧又俾人呃啦。咁我唔知嘅，即系当然就系话，如果你俾同一个人呃两次，咁你好好检讨下自己，因为点解你中完一次，即系中招完中完一次又一次。咁问题就系话，一个人系咪唔可以有 second chance 咧？我讲好多次嘅，每一个人都值得有 second chance 嘅。个问题就系话，第二次你醒定啲咯，你唔能够。你唔俾机会一个人改过㗎，即当然哎呀有一千个批评就话你几时梁天琦有反省过啊，即你睇佢写嘅嘢先啦、啊。真係。即如果唔系我唔信，唔信就冇得讲嘅，咁你唔信我信。就咁简单啦。咁 anyway, 唔重要，即你依然系可以觉得，即如果你嘅论点系本文前系俾中共高度渗透，又或者入面有好多下三流嘅人，有好多同西环有直接关系嘅人，我唔会反对呢个讲法。呢、這个政即任何嘅政治组织一定有啲咁嘅人，我可以话俾你听，即包括民主党系一定有啲咁嘅人。你睇到噶，黄成志系咪？好简单嘅啫。咁既然民主党咁组织严密都有呢啲人啦，咁本文前冇咧，咁既然大家都有啦，咁你攞呢一点嚟攻击一个人有乜意思咧？即当然你话。喂，唔系，因为佢系揸旗嗰个揸 fit 嗰个带头去，即系讲一啲歪理嘅人，即系冇办法啦。即系我就觉得咧，任何人喺高度参与呢啲运动咧，你讲嘅嘢咧，你系有第二重目的，第二重目的就系第一巩固自己嘅支持者，第二就系你希望吹鸡咯。吹鸡唔一定你要吹鸡去参与呢个暴动，而系话。去睇实呢个运动得嘅啫，即系佢哋嘅讲法就系呢次系一次守护鱼蛋档、守护自己食鱼蛋嘅权利啊嘛。咁点解本文前唔可以吹鸡去叫啲人睇实啲档摊，唔好俾啲食环署乱嚟啫？即系你话俾我听呢个讲法，你有咩证据证明我一定唔系先？擦枪走火之间，大家动武吓、啊，即系起码就系公词啊，讲一个咁一个版本啦。你系咪法官完全唔信先？你讲到尾就系话佢主动参与一个，你明知系暴动嘅时候，你仲参与，而且你是一个带头嘅人。 咁於是就係話社會唔可以有信息知道你所謂嘅 good cause， 就係話你要為社會爭取一啲公義，於是你就可以違法達義，完全無限上綱去破壞呢個社會嘅安寧。咁你講到一樣嘢啦，喂，你如果有陪審團，你如果每一單案要獨立審理，要喺法官面前作供，要攞證據，其實大家要睇案情㗎嘛，唔係淨係法官判案，好多嘢都有案情㗎嘛。你唔能夠話，哎，阿甲殺咗阿月，阿甲係一個殺人犯，於是要判佢死刑，唔係㗎嘛，有好多種情況㗎喎。一，嗰、那個阿月係佢仇人嚟嘅，我純粹為咗憎恨而殺咗佢，因為阿月炒咗阿甲，阿甲咪報復咪殺 Q 咗佢咯。呢個係第一個原因。如果第二個情況唔係喎，原來阿甲同阿月原本係好朋友嚟嘅喎，但係有一日大家飲醉酒，攞啲嘢出嚟講，講下講下，大家一怒之下廝殺起嚟，原來大家原來互相溝過對方條女嘅，咁唔覺意錯手攞個玻璃樽卜死咗阿月，而阿甲係身受重傷嘅。咁你能唔能夠個判刑係同之前個方案係一樣？唔可能㗎嘛，要睇案情㗎嘛。而家案情就係話，起碼梁天琦講嘅嘢，第一佢唔係為咗自己而犯案，第二佢背後嘅動機係為咗社會嘅公義好。即係我唔係褒獎緊佢，而係話你唔好忘記，即係喺呢條路上面踩緊界，要做好多犯法與唔犯法之間嘅抗爭嘅人呢，唔係單止梁天琦一個。即係你要知道呢，好多人包括一啲走喺前線嘅政治活躍者，即係例如阿銘，佢都俾人告，佢都要坐監，係咪？咁、那個問題係，喂，你唔能夠淨係對梁天琦一個 hush 㗎嘛。即係你要攬就攬得所有違法達義嘅人，你一係就一個都唔好攬。既然你攬得嘅，你就要信佢。你又唔係，你必定深信佢係鬼嘅，又係冇嘢講㗎喎。即今日仲有人讲緊啊，梁天琦可能收钱坐监啫，佢由头到尾都有中共隻鬼嚟嘅。咁如果真係有证据嘅，咁我大家讲对唔住，我又信错人囉。咁但实际上就冇证据嘅时候，你话得佢收钱，啲人都係屈你长毛收钱嘅啫。即同样道理，人哋屈你万必收钱得唔得？唔得㗎嘛。即佢有一万个原因话俾你听，咁佢仲唔係收咗钱，人力隧道口卖广告嗰单嘢啊，你仲唔系红色商人嚟㗎嗰个，你受人恩惠，你受人捐钱吓咁、啊、好，你搵到嗰个广告位，又讲返嗰啲嘢，即係把尺係真係唔能够唔一样㗎嘛。所以即係既然呢个人已经唔再攻击主流泛民嘅人，我觉得大家唔应该当佢敌人，唔等于我要当佢系英雄。喺梁振英執政嘅五年期间，呢啲人大把，有判过嘅，冇判过嘅，出嚟行过最前嘅，大有人在。唔单止梁天琦一个，唔单止一啲有政党背景人士，甚至乎一啲可能喺鱼蛋革命俾人剥咗两棍冇拉嗰啲人，咁嗰个系咪英雄呢？你唔可能话佢系英雄，不过佢付出过咯。咁既然你付出过嘅时候，而家证明呢条路线系错啦，重点系呢一句。如果證明呢個重點，即係如果呢條路線係啱嘅話，咁梁天琦就真係輕判咗囉，即係應該唔係應該咁講。如果呢條路線係啱嘅話，梁天琦就唔會被重判，佢應該判得輕好多。例如社會服務令啦，例如坐幾個月監啦，判曬全部都係坐幾個月監。因為點解呀？原來法庭體諒一啲用民生理由作為以咩違法達義嘅理由，咁於是你就可以挑戰法律嘅底線，於是你就可以進行你嘅革命啦。喂，如果係咁嘅話呢，咁我就承認你本土路線係啱啊。因為點解呀？判得輕嘅人，即係如果判呢班人判得輕嘅話，我肯定參加嘅人會多，因為法官認同咗嘛，即係只要你係彰顯公義嘅話，你違法達義係啱㗎嘛。咁法庭已經輕判佢喎，咁問題就係話而家重判。咁你覺得以後又或者覺得革命呢條路，又或者暴力革命呢條路係啱，而參加呢條路線嘅人係多咗定還是少咗？氣氛都冷卻咗啦，你唔好話俾聽多咗人啦。 你又唔好同我拗，就係话係呀，上街嘅人少咗，喺屋企仔整炸弹嘅人多咗。喂，我真係唔知喎，但我唔知炸弹几时放喎，因为而家天罗地网咁多 cam 吓，咁你都放咗炸弹，你好嘢喎，我真係睇唔到呢两件事发生囉。咁既然呢条路线係唔能够令到更加多人参与，个程度亦都係冇更进一步咁激烈落去嘅，咁我想问下呢条路线係啱定错呢？即当初主张呢条路线嘅人，唔该你行出嚟话俾人听，係当初我主张路线係错嘅，好似梁天琦咁，要反省一下。当然佢被重判被政治检控，大家要同情佢，但问题就係话阿梁先生应该而家都系一个适当嘅时候，你话俾人听呢条暴力革命嘅路线係喺香港行唔到落去，即我就觉得大部分人会原谅你。咁但问题，支持本土呢条路线嘅系咪得佢一个呢？咁绝对唔系啦。咁你嗰班而家喺边啊？陈文呢啲冚家拎仲喺网上面讲风凉说话，黄毓民呢啲喺边啊？净系做下网台节目咁啊？你又唔鼓吹你嘅暴力革命啦咩？又唔鼓吹你港独啦咩？净系话唔系人哋误解咗你意思啊？呢啲唔系缩头乌龟系乜嘢啊？真正不知所谓嘅呢啲人。而有份鼓吹呢啲路线走咗去唔负责任嗰啲黄台羊更加不值得一谈。因为唔单止呢条路线，唔单止呢个政党，唔单止呢啲政治团体，连呢啲人啊都系永远消失喺香港 A 搭。佢唔返嚟香港㗎啦，一定死呢啲人。即当然系真系喺台湾有黑帮保护佢。屌你真係有政府保护佢，佢又真係受到政治迫害。我真係唔知喎、啊、但问题就係话你既然我唔知你阿歹阿姨啦，今日俾人判咗六年啦，咁潜逃咗嗰个阿歹定阿姨咁点呢？走得啦。光明磊落嘅人呢，就算你潜逃咗呢，唔该你喺台湾组织一个台湾版本嘅本文前，你争取台湾嘅利益又好，你争取台独又好，都系关心香港又好，争取边个地方都好，即系唔该你，你走得甩嘅，更加要宣扬你呢种理念，因为你话俾人听，你系呢个政治迫害下嘅优胜者，点解啊？走得甩啊嘛你，你唔系赢咗啦咩？你赢咗高调行出嚟，话俾人听你战胜呢个不知所谓嘅制度，但你而家系咩啊？潜水，唔出声。走咗去喎、啊、更遑论有啲人仲喺度讲风凉说话喎、啊、陈云嗰啲癫到上脑嗰啲呀，仲有一齐走出嚟选嗰啲呢，四眼嗰啲呢，嗰啲系咪本土派？咁你本土派死撚咗去边呀？你系咪要一个人为本土派嘅路线错误而负责？你最少都要行出嚟鞠躬道歉呀、啊。支持呢条路线嘅人，即系我都希望你睇得清楚，有啲嘢呢，所谓叫招土政策，唔系咁易行得通嘅嗰啲嘢。即系当然你有一套计划嘅话，你可以试下说服你身边嘅人加入你嘅路线啦，同你一齐做你想做嘅嘢啦。咁但系即系通常呢啲人都系要求立竿见影嘅效果嘅。咁问题系你觉唔觉得做嘅嘢真系有立竿见影嘅效果？判就一个一个判啦。咁你既然你做嘢都係冇立竿见影嘅效果，你哋啲人嘅责任就得一个，就係坐喺度不断咁闹啲主流泛民嘅人囉。Blame the victims， 最易係咁㗎喇。咁嗰样係咪政治路线嘅一部分呢？定係话咗，即係定係为咗你下次选举而铺路？2020我未睇得通啊，而家补选我未睇得通啊，唔好话2020啊。到时有冇一个激进势力，又或者一个组织去 take up 咗所谓叫本土派的光谱，我仲未知。原则上应该有，但我唔知个形式系点样，即系仲未睇到，仲未喺嗰个时候。但系嗰个对垒系必定都系主流泛民嘅板块，主流泛民嘅板块包括人社吓，你记住。跟住有一班无厘啦间走出嚟嘅人，一个非常之政治正确嘅一个光环。套上自己身上，同你传统嘅泛民 去抢议席。即其实即系老实讲，即系冇话边个啱边个唔啱，但系问题个政治版图就系咁样发展，一定会2020嘅选举。咁到咗嗰日嘅时候，即系当然你票点投你嘅事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唔该，你搵啲形式新啲嘅嘢去呃其他人咯。你就唔好再同我讲本土利益系几咁啱，即系所谓叫招土政策几咁啱，完全系因为你啲死人港猪吓，即系屌今日仲见到啲 post。如果有700万个梁天琦香港赢咗啦，喂！如果我搭手指有啲人灰飞烟灭，我都赢咗啦！屌，你讲呢啲，不如大家走去揾嗰啲晶石啦，吓、啊！你揾齐五粒啫嘛，你飞去边度啊？有太空船得噶啦，好似黄仁达嗰种啊，不断讲古仔，做嗰啲啦，不如唔得啊嘛？问题系。即系嗰种温水煮蛙咧，就唔系净系煮啲港猪嘅，其实大家都一齐喺度俾人煮紧。个问题就系话点样能够令到自己条命襟熬啲，唔好咁快死，唔好咁快俾人煮熟咧，系有唔同路线选择。只不过就系大家选择唔同嘅，最点讲啊？最负责任嘅就系话我拣我路线，你拣你的路线，睇下最后边个唔死得，就话俾人听嗱，早知你叫你拣我噶啦，不过唔紧要，唔迟嘅，你跟我而家一样 OK 嘅。sell 宗教咁 sell 系咪应该咁系咪应该咁做咧？你仍然见到有啲人就系话你拣你嘅路线，我拣我的路线，但我觉得你错，于是我一日要闹 Q 你。但系大家同样喺杯水度嘅，唔系我拣第二条路线，我可以跳得出噶。如果我跳得出而你继续俾人煲嘅，扑街你跟我啦！点解你要坐喺度俾人煲啫？大家一齐喺度俾人煲紧，仲要闹嘅，有乜好闹啫？即既然如果而家真係有法官係可以，即係好似唔好睇案情咁，即係觉得你暴动，或者觉得唉你戴耀廷乜嘢啫。喂而家你讲緊啊，你吹咗10万人上街阻住条金钟，你知唔知几多个巴士改道啊？虽然冇死过一个人，但係戴耀廷啊、朱木啊、陈建文呢、啊、三个人啊，你知唔知鼓吹咗几多人年青上，即系青年人上街啊？去掟嗰啲气，唔系掟嗰啲咩啊？嗰啲催泪弹掟翻个差佬嗰度啊！你几多差佬不识啊？用何志刚嘅讲法系嘛？咁嗰啲咪暴徒啊？徒四番差唔多咋？咁多多暴徒，呢暴徒嘅带领人系边个？三个占中三子啊！件事系咁啊，将会咁样嚟啊！闹。好温和㗎喇呢啲人。你仲唔係支持呢啲个最温和嘅人啊？吓仲闹？喂而家你要知道梁天琦而家做嘅嘢可能真係有啲以前闹过佢嘅人俾多少同情，例如在下。但唔係赢㗎。赢咗佢喺监牢要坐6年啦。坐三份已要坐4年幾啦嘛。你坐4年幾要佢翻出嚟30几啦，系一个冇工作经验嘅人啦，下半世你养啊！即系你唔好话俾我听，即系当然美丽岛事件，佢只系迟啲呢条僆仔咧一定出嚟选嘅，选赢吓，即系你坐个监叫有光环，仲要坐够6年添，第时一定有人请你啦，又或者喂你一定选到啦，咁讲嗰啲说话，咁啊不如你去坐6年啦，你去坐4年啦，你去坐完，你去坐完出嚟，你都有光环噶。即系我觉得，又系同许志峰嗰件事一 Q 样，当然啊，唔系擦枪走火，唔系擦咗，咁啊解释晒成件事啦。呢个系一个精密嘅政治计算，咁当然计赢就系你可以负最少嘅责任，而有最大嘅回报咯。咁但系而家系咩呢？而家就系你付出系非常之沉重嘅，唔单止系几年嘅光阴，而系话呢一次重判就话俾全香港人听，暴力革命或者所谓叫。嗰種 confrontative 嘅抗爭咧，喺香港唔一定喐得到，即係唔一定行得到。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你嗰啲 security camera 越嚟越多，你個辨認系統係越嚟越好，走得甩嘅機會係越嚟越細嘅。你要知道，如果係咁嘅話，咁大家應該用啲咩方法抗爭呢？陳雲仲係鼓推緊嗰啲，就係話你要做激啲野貓式， 唔好咁易俾人捉到，又唔使团结嘅，少数人做就得噶啦。如果人哋唔同你做咧，闹 Q 佢，即系怪唔知啲国师踎蹲啊，扑街，跟着呢啲咁嘅癫佬。嘢系咁多啦，啊，咁大家自求多福啦。下礼拜咧翻嚟会讲港铁，即系我觉得唔得，系应该要开一节特别嘅 session 嘅。不过咧周中 upload 啦，咁啊今日系咁先，下周礼拜再见，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